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终于轮到史莱克学院和赤火学院出场。当唐三代表史莱克学院第一个走入场地时，赤火学院一边顿时流露出了愕然的目光。赤火学院第一个出场的是火无双，也正像戴沐白判断的那样，他们最后一个出场的才是火舞。眼看着唐三第一个出现在比赛场地之中，火舞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，眼中光芒吐露。 为什么你会第一个出场？ 在预选赛结束的一个月中，他的修炼几乎是折磨似的，但也有所突破，不但魂力又提升了一级，在自身的魂技应用和各方面能力上也都有了不小的提升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找唐三雪耻。而眼下唐三作为史莱克学院第一个队员出场，就算他实力再强，也不可能坚持到最后与火舞一战。火无双与唐三面对而立，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凝重。他原本以为昨天取得了五连胜的小五依旧会第一个出场，也做好了与小五战斗的准备，可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唐三，这令火无双内心的坚定出现了一丝裂痕。他知道以唐三对武魂的控制能力和火免疫的特性，自己在他手中很难讨到好处，火属性免疫对他的实力克制实在太大了。 比赛开始，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唐三向火无双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几乎同一时间，两人完成了武魂释放的过程。唐三的右手在身前抬起，悠悠蓝银草从掌心处生长出五寸许，轻轻摇曳着。不只是赤火学院，那些从王国公国来的学院队员们，只要是没参加比赛的，几乎都把目光落在了火无双与唐三这一战中。一个是传统强队，一个是拥有万年第四魂环的，这场战斗注定精彩。同时这些学院也想仔细观察一下唐三的实力究竟有多强。鳞片浮现在皮肤上，炽热的火焰瞬间升腾又转瞬熄灭，火无双整个人身上都覆盖着一层暗红色，头顶上凸起了一根短角，大约有三寸长，正是他的武魂独角火暴龙附体。看着火无双释放武魂的过程，唐三的眼神不禁一凝。 火焰释放是正常的，但后来的火焰收敛却明显和上一次团战中相遇时不一样了。看他那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显然是想好了对付我的方法。 与正常强攻系魂师面对控制系魂师时不同，这次抢先发动的竟然是唐三。唐三脚下一动，人已经飘了出去。看上去他的动作并不快，但随着脚下那虚幻般的步伐，在几次眨眼的功夫，他就已经接近火无双。火无双身上的第一个魂环已经在瞬间亮起，身体表面的鳞片上那层暗红色顿时变得晶莹起来，就像是一层铠甲覆盖在身上一样。但他的身体却没有动，只是一双眼睛死死地盯视着正在飞速接近的唐三。令火无双意外的是，预判中的蓝银草缠绕并没有落在他身上。火无双忍耐不住了，双手猛地在胸前一合，掌心之中暗红色光芒奔涌而出，瞬间凝聚成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暗红色光球，依旧没有火焰升腾，甚至没有一丝灼热散发。就在他的目光锁定唐三的身体同时，暗红色的光球激射而出，直奔唐三飞来。眼看着两者即将相撞，唐三脚下突然一滑，险而又险地避开了暗红色光球的撞击。此时他距离火无双只有不到五米，显然火无双的攻击并不是那么容易闪躲的。虽然第一下攻击被避开了，但那光球立刻改变方向，朝着唐三直追而来。唐三的嘴角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，右手掌中的蓝银草骤然暴涨，只有一根粗如婴儿手臂的一根，眨眼间已经蔓延到了三米长度，不是缠绕，而是直接朝着火无双的身体抽击而来。与此同时，一丛蓝银草从唐三背后升起，在空中交织成了一张大网，硬生生把那光球阻挡在身后。下一刻，惊讶之色同时在两人脸上浮现，伴随着剧烈的轰鸣，暗红色的光球消失，但包覆他的那张网也随之破损。 而唐三手中挥出的蓝银草也到了火无双近前，火无双的身体终于动了，没有去管那朝自己身体抽击而至的蓝银草，而是迎着唐三的身体撞了上去。蓝银草精准无比地抽在了火无双的肩膀上，可是随着一声爆裂轰鸣，那蓝银草竟然直接被炸碎。同时火无双和唐三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近了，一瞬间唐三就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。 没错，我的蓝银草确实可以做到水火双免疫，但却并不能免疫能量的冲击。赤虎学院想出对付我的办法很简单，收敛火属性攻击，将之转化成另外一种攻击模式。火焰的特性不是只有灼热，还有爆裂。火无双是将自身的火属性魂力尽可能的压缩凝聚，然后在我们接触的时候瞬间释放出来，形成爆炸性的力量。这样一来，虽然火属性无法对自己产生作用，但那爆炸力却依旧可怕。赤火学院身为五大元素学院之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论是老师还是这些出色的学员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对付我的方法，果然非同凡响。但是这样就能够战胜我吗？你们在进步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 唐三知道，只要自己与对方的身体接触，火无双身体表面那些暗红色的鳞甲就会形成一连串的爆炸，重创自己。将魂力进行这种程度的压缩之后，并不是自己的蓝银草现在所能承受的。以爆裂队控制，这种选择无疑是最正确的。可惜唐三的控制已经在这短短一个月内达到了新的升华。面对火无双的正面撞击，唐三没有退，而是依旧前冲。眼看着两人身体即将碰撞在一起，火无双的双拳同时抬起，轰向唐三两边的空处，尽量让他无法闪躲。他相信只要自己和唐三身体接触在一起，那么自己就会立刻占回优势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唐三前冲的身体却硬生生地停住了，同样是抬起了双手，但没有释放蓝银草，而是双掌迎上了火无双的双拳。手腕处轻微抖动一下，双臂各自带起了一个奇妙的弧线。火无双立刻感觉到了不对，他感受到自己输出的力量似乎遇到了一层绵软的屏障，轰出的两拳充满了有力没处使的感觉。更令他吃惊的是，自己拳头上的鳞片接触到唐三的力量后并没有引起爆炸，而是被牵引到了一旁，就像是有人用手拉了他一下似的。跟着自己挥拳的冲力，火无双的身体顿时一个趔趄，唐三消失了。就在火无双失去平衡的一瞬间消失了。下一刻，火无双只觉得背后一股大力涌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已经被送了出去，身体在半空中发出了一连串的轰鸣之声。他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拍，爆炸力虽然强横，但却在空中爆发，这就是鬼影迷踪步配合控鹤擒龙产生的效果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唐三真的想了很多东西。 自从有了魂技以来，我似乎忽略了许多原本十分强大的能力。没错，魂技确实好用，而且直接简单，可实际上我的唐门绝学又怎么会比那些技能差呢？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的话，我从玄天宝路上修炼的唐门绝学本身就是一个个技能啊。紫极魔童式、鬼影迷踪、控鹤擒龙、玄玉手，这些不都是吗？就算唐门最擅长的暗器不能使用，但我还不能使用这些吗？ 唐三以控鹤劲卸掉对手的攻击，鬼影迷踪带着他闪身到火无双背后，玄玉手带着擒龙劲推出。爆炸力虽然沾染上了一些，但是玄玉手是何等坚韧，根本就不会受到伤害，而火无双的身体却已经被飞快地推了出去。七道蓝银草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紫红色的光彩，宛如七道长虹一般从天而降。此时火无双完全是背对着唐三的，他只能感受到空中的压力，却看不到究竟是怎样的攻击。而唐三这蓝银草所取的攻击时间，正是他身上鳞片能量刚刚爆炸，魂力正在凝聚，还不到发出下一个魂技的尴尬时间。控制，这依旧是控制，只不过控制的是细节和精准。在这一刻，唐三正是凭借着细节瞬间将优势最大化。 蓝银草毫无悬念地劈上了火无双的后背，七根蓝银草抽击的是同一个位置，第一下就已经将空中的火无双抽击在地。从第二下开始，无法忍受的剧痛就已经瞬间传遍了火无双的全身。带着麻痹和抽搐的感觉，他能做的就只是迅速翻身弹起，可后背却已经是一片血肉模糊。不要忘了，蓝银草上是附带着剧毒的，来自人面魔蛛的剧毒以及鬼藤的尖刺。失去了鳞片保护的火无双此时不但被毒素全面入侵，而且那剧烈的疼痛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他魂力的凝聚和精神的集中。唐三的脸色依旧是那么平静，但他却并不会给对方缓过气来的机会。就在火无双身体弹起的同时，火无双脚下突然一紧，没有任何预兆，一根最普通的蓝银草缠绕上了他的脚脖子，再次令他失去平衡。为了防御和反击，火无双刚刚凝聚的魂力几乎都在上半身，再次倒地，他的整个身体又已经在那蓝银草的带动下飞了起来。这一次，火无双的身体是被甩向远处的，而地面上的唐三在虚幻般的跟进。12根蓝银草随着他的右臂挥动出现，而且照旧是攻击同一个位置。爆裂声几乎是不间断的响起，一声声轰鸣在空中迸发。这一次，火无双的身体已经有了防御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